连着，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用话题引领精彩。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。这里是 FM986，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！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而在外呢，每每到回家的时候，都想给自己的家人带点当地的特产。那北京的小伙伴们，如果你们要是出外地看亲戚，或者是在北京工作的朋友们打算回家看看自己的父母朋友，那到底买点啥特产呢？前一阵子呢，我一好朋友出差来北京，打电话问我，哎，你说我买点什么带回家给家人？一时间还真把我给难住了。这不，我呀也下了一番功夫，搜罗了一下，本着咱北京好吃、便携、不贵、全国独一份的原则呢，我是总结了一大篇。那今天呢，我也不能独自藏着这点信息，我呀拿出来跟你一起分享一下。首先盘点的呢，就是北京特产的美食篇，老字号美食。六朝古都北京最不缺的就是老字号了。老字号代表的是一份信誉的认可，一种口味的传承。如今呢，不是每一个老字号都能对得起它曾经的盛名了。具体的咱就不点名了，今天呢专门给您推荐咱老北京人认可的，在美食如林的帝都，现在啊还能天天吃天天惦记的老字号老味道。首先要推荐的那就是稻香村了，它已经有120年历史了，它可是一个南北点心铺。北京稻香村始于清光绪21年，位于前门外观音寺，原是南店北开，格外讲究用料。核桃仁儿要山西汾阳的，因为那里的核桃仁儿啊肉白而且厚，香味浓郁，嚼在嘴里呢很甜。玫瑰花要用京西妙峰山的，因为那里的玫瑰花花大瓣 二厚，气味芬芳。而龙眼呢，则要用福建莆田的，火腿则是浙江金华的等等。所以呀，在稻香村制成的糕点，形形色色，非常丰富。北京的孩子都应该记得，跟爸爸妈妈来稻香村时看到的那各色糕点层层堆叠，一色排开的阵势。这里的糕点呢，有甜口的，也有咸口的。像牛舌饼能做出肉味儿，糖火烧呢，满满塞的都是芝麻酱和糖，又香又甜，滋润满口。还有各色的枣泥馅的点心，超级好吃。如果专门是孝敬老人家的，那最好买个盒子，想吃什么就装点什么。那店员呢，也会排兵布阵一样的，一个盒里啊，装下十来种不同口味的点心呢，看着呀，心里那就一个高兴。特别值得推荐的呢，就是这里的点心盒子，还有牛舌饼、糖火烧、枣花酥。稻香村在北京有很多家分店，是提醒各位好朋友们一定要认准三合牌的。下一个值得带走的美食呢，就是六必居的酱菜了。六必居可以说是于细微处品精魂。六必居是北京最有名的老字号酱菜园了，卖的虽是廉价之物，却也是宫廷御用品，还得过黄马褂的赏赐呢。六必居的酱菜儿精心选料，不省工时，成就了它的品质。如今北京人的餐桌上还真缺不了它。甜酱八宝菜，还有甜酱黄瓜、甜酱甘露、甜酱瓜等等这些小咸菜，个个呀都是酱香浓郁，色泽鲜亮，甜脆爽口，嚼在嘴里咔哧咔哧的声音，听着就是一个爽利。另外呢，六必居的甜面酱也是各种京菜必备不少的原料，像京酱肉丝呀、酱爆鸡丁啊，靠的呀就是六必居的甜面酱调制而成的独特美味。另外呢，如果想在家做上一碗老北京炸酱面，您呀也少不了六必居的干黄酱，加上点五花肉丁这么一炸，那就一个字儿香。那六必居的东西想要买呢，北京各大超市都有，主推的就是甜面酱啊，还有干黄酱以及甜酱八宝菜。Oh. 下面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软烂鲜香的清真酱肉月盛斋。月盛斋呢始于清乾隆40年，到今天已经有240多年的历史了，是一家专门经营清真酱牛羊肉的老字号。在清朝呢就有记载，这月盛斋的酱牛羊肉啊，那个时候就可以装在匣子里带走去馈赠远方的亲戚朋友，可见当年呀它也是北京特产用来馈赠亲朋的上品。月盛斋的酱羊肉啊，选用西口大白羊，以丁香、砂仁、桂皮、大料等为主要，外加酱还有盐进行调味，味厚而滋补，羊肉软烂，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食用。年轻人呢则可能会觉得有些太散而无形了。到了冬天吃酱羊肉，夏天呢则要吃烧羊肉，宽汤佐以黄瓜青丝，清爽宜人。到了月盛斋呢，特别推荐的就是酱羊肉还有烧羊肉。在前门呢有门店，在超市里呢也有真空包装的酱羊肉和牛羊肉，都可以适合大家带出门馈赠亲朋。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，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，话里话外的讨厌主题，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，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，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 986。时间曲线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986。 刚刚呢，我们介绍的都是一些北京的老字号的美食。其实呢，馈赠亲朋不一定啊，非得买像酱肉啊、烧羊啊一类的这种横货，随便买点小零嘴儿，量少样多，新鲜又解馋，其实呢也是极好的。那么零嘴儿当中呢，当属是良乡板栗，可以推荐给大家喽。良乡板栗，一颗甜糯，满口香。北京房山良乡的板栗一向是享誉盛名的，乃是板栗中的佼佼者，甘甜适口，果实饱满，投之入水，颗颗落地，色泽鲜艳，营养丰富，内皮一剥，肉质细腻，糯质松软，甘甜芳香。也正因为是这样的上好栗子，北京啊有许多的小零食呢都是拿栗子制成的，比如说像栗子羹啊，还有栗子糕之类的。当然了，我认为名气最大的还是糖炒栗子莫属了。别看这糖炒栗子每个城市都有，但是咱北京的栗子啊，因为格外的好，所以炒出来的糖炒栗子呢，那也都是上乘佳品。如果感兴趣的朋友，不妨买一些糖炒栗子带回去，看看和你们当地的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小零食当中呢，也有百年的老字号。百年屹立就是一个老字号的面包房。屹立面包房在北京有百年历史了，直到今天还仍然沿用着充满了时代色彩感的老包装。在西点本土化方面，至今没有一家面包房能与它比肩。屹立果子面包就是所有北京孩子童年对面包最初的记忆。这种果子面包用核桃仁混合面包，因而呢色彩偏暗，中间呢还夹着大量的北京果脯，质感柔韧又香甜，实可称之为西点北京化的典范。另外呢还有香浓酥脆的芝麻酱威化，奶香味十足的奶黄馅酥条，还有巧克力超级浓郁的熔岩蛋糕，又便宜又好吃。这些呢都可以推荐给大家，作为礼物带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尝一尝，有时代感，而且呢真的是物美价廉。玉石园是下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品牌。玉石园不是什么老字号，因而啊在改良二字上它毫无负担，可以大刀阔斧。这个品牌主营各色的北京小零食，大多呢有独立包装，一小包一小包的，很便携。很多人出门之前呢会买上一兜子，坐车行路的时候打个牙祭。想吃北京特产的果脯，那就去玉石园买吧。北京果脯与一般常见的果干不同，甜蜜有嚼头，而且还非常的滋润，零嘴或下菜都是极好的。另外像茯苓饼啊、羊羹啊、糖葫芦还有核桃糕等等，这些外地游客眼中正宗的北京特产啊，在玉石园也都可以买得到。但是我推荐玉石园最好吃的呢，还应该算是高筋果脯，还有蜜麻花、糖耳朵、豌豆黄，各大超市都有销售的。 请相信我，请相信我的心，就这样地坠入幸福的深渊，嫉妒你的快乐，它并不是因为我真心退缩在黑暗角落，该如何倾听你温柔声音？它并不只属于我，而你是不是真的在乎我？而我是不是你的永远？是因为我真心退缩在黑暗角落，该如何倾听你温柔声音？它并不只属于我，而你是不是真的在乎我？而我是不是你的永久？ 北京的特产呢，除了我们之前盘点的老字号，拥有百年历史的名吃，以及一些可圈可点的小零食之外呢，还有工艺品小玩意儿可以推荐给大家。旅游景点卖工艺品的不少，但真正属于北京特色的却不好辨认，真的是想买点小物件回去把玩，那就得留神了。下面呢，给大家推荐北京礼物专卖店。北京礼物是北京市政府在奥运会之后呢，联合多家企业注册的商标。告别千篇一律的景区纪念品，北京礼物专卖店不断推出新鲜可爱、精致实用的各种纪念品，每一个都真正融入了北京的文化特色。譬如以鸟巢、水立方等奥运场馆为造型设计的文房四宝，以北京园林为主题的精美瓷器，还有历代皇帝 Q 版娃娃，